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部分内容。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曹操与杨修》改编的戏剧故事。 城墙和城门是老北京的象征之一，给许多初到北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包括瑞典学者喜仁龙。他利用1920年到1921年访问中国的机会，考察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撰成《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1924年在伦敦出版。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是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1879年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毕业，1901至1903年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助理，1908年至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从事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1928至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负责管理绘画和雕刻，1916、1917和1918年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讲学，曾于1920、1921、1930、1934、1935和1954、1956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1930年成为芬兰科学院院士。关于西洋美术的主要著作有《达芬奇》《乔托及其门徒》《美术纲要》等。1918年在日本讲学和1920年旅居中国时，开始密切关注东方美术。1924年到1925年，他在巴黎展出个人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喜仁龙教授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雕刻》《北京故宫》《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园》等。这些著作在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66年6月26日，喜仁龙教授逝世，享年87岁。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自序中，喜仁龙称，这本书的缘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有些城门可能至今仍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与相连的城墙一道，记载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加之城内的街道和园林，构成了最具特色的美丽景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第二章，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回顾由先秦时期至元大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第三、四、五章介绍北京的内城城墙，内容包括概述内城的建造过程、长度、高度等。北京的内城城墙第四、第五章，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北京内城城墙的外侧壁，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次序详细记录作者的调查结果。对于外城城墙，喜仁龙仅用第六章一章的篇幅介绍，然而体力与内城相仿，在概述整体状况之后，依次叙述其内侧壁与外侧壁。最后两章及第七、第八章的内容是内城与外城的城门。在上述八章中，最具价值的当然是第三章以后的部分。喜仁龙发现，今天的北京城墙绝不是一个均质的构造物，因为四面城墙在尺寸和总体外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他考察城墙的目的是要明确不同建造时期质量和工艺，而判断的依据则是碑文和城砖。喜仁龙指出，通过城墙顶部镶嵌着的石碑上铭文，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些城砖的砌筑和修复时间，还可以知道监造官员的名字。他说，我们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包含明确年代的城砖，因为它们与城墙的建造史密切相关。它们虽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城墙砌筑完成的年份，但造砖的时间与施工年代大体是相同的。如果没有碑文又没有砖文，那么只能根据城砖的特征和质地来推断其年代。当然，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不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喜仁龙写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是要使读者认识到城墙与城门的魅力所在。梁思成、林徽因在《平交建筑杂录》上曾提出建筑艺这一概念，并对其解释道，天然的材料，惊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灵性的融汇，神智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青颓的积淀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义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是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艺，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是？ 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最大的价值，即在于对北京城墙与城门建筑艺的揭示。喜仁龙的文笔极佳，他描写北京城墙的意境道，在北京城的所有伟大建筑中，没有能与那壮丽恢宏的内城城墙相媲美的。乍一看，他们可能不如宫殿、庙宇或商铺那样吸引眼球，毕竟这些建筑都有着亮丽的色彩和细致复杂的木结构，或立在古街两旁，或藏于墙垣之后。不过当你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你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复原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对陌生人而言，他们在水平线上的极简和连续性显得有些单调无趣，但细细体会，你会发现他们在材料和工艺上富于变化，是对过去的重要见证。城墙朴素的灰色表面历经岁月的磨砺，受到树根的挤压而开裂或隆起，或被滴水侵蚀，一次次经历修复和重建。即便如此，城墙整体还是延续着统一的风格，每隔一定距离，城墙的外壁就会凸起宽窄不一的坚固墩台，强化了城墙连续的节奏。在城墙的内壁，各部分之间极不平整的接缝以及受到雨水和树根侵蚀而产生的变形，使这种流动的节奏变得缓缓而不规则。在城门的位置上，双重城楼屹立于绵延的水平垛墙之上，其中巍峨高耸的城楼就像高台上的雄伟阁楼，使这种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那些气势恢宏的角楼则构成了整个乐章中的休止符。当然，城墙的面貌随着季节、时间、天气和视角的变化而改变，从远处看，它们成一条连续不断的实线，其间点缀着高耸的城楼。在温暖的季节里，顶部茂盛的树丛和灌木为城墙添了几分生机。十月清朗的早晨是最美的，尤其当你向西远眺，西山的深绿色衬着纯净无瑕的蓝天，这画面简直美不胜收。凡是在北京的城墙上饱览过完美的秋日景象的人，没有谁能忘记那明媚的日光、清晰的细节、所有和谐交织的色彩。 走到近处，城墙下也有绵延的护城河和低垂的柳条，以及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广植的椿树和槐树。春天到那儿去是最好不过的，那时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好似一扇透明的窗帘，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中，或者稍晚一点，槐花开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充满整个空气。如果你善于发现，总能在古城墙附近找到绝佳的创作题材。顺着斜坡，中国人称之为登城马道，因为他们可以骑马而上，登上了城墙顶部，你就来到这充满趣味、全世界最适合漫步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逛上几个小时，饱览北京的全景。黄色屋顶隐藏在茂密绿叶之间，闪闪发光的宫苑和庙宇，附以蓝绿琉璃瓦的华丽宅邸，带有开放廊柱的红色庙宇，百年古树下的灰色小茅屋，商铺林立，伫立着色彩明丽、排露的生机勃勃的街道，以及一块块有牧童放羊的空地，所有这些景象都映入你的眼帘，它们就在你的脚下。喜人龙是一位颇有艺术眼光的学者，对于城门的美，他叙述道，大多数情况下，大城门主要展现的是建筑的美感，但其所处的环境并不吸引人，而外城城门则往往是建筑、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城门的美不仅仅来源于树木、屋舍、桥梁等景观，而居民的生活、光影和氛围也同样令人陶醉。凡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心中都会留下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 好了，瑞典学者喜人龙的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充分地流露出来，这种评价当然是非常贴切的。不过今天看来，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作者对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眼光独到的鉴赏力是令人钦佩和羡慕的。而他的这本书为保存北京文化所做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感激和惭愧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本著作的部分内容。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请欣赏根据剧本《曹操与杨修》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东汉建安年间，赤壁一战，曹军大败，中华大地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割局面。曹操痛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决心招贤纳士，共图大业。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曹操穿着青衫便服，带着小妾倩娘和一女鹿鸣女来到郭嘉墓前。郭嘉是曹操最得力的谋士，从征十一年，为灭吕布、平袁绍立下了丰功伟绩。在征吴环途中，因水土不服染病而亡，当时年仅38岁。曹操认为，倘若郭嘉在世，赤壁之战绝不会失败，因而对他的早逝无限悲伤，更希望找到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为自己出谋划策。陆明女看出了义父的心事，极力举荐北海孔文岱，曹操答应派人去查访，同时对女儿的婚事也关怀备至。当晚杨修醉醺醺的也来到郭嘉墓地，他在夜色朦胧之中 看见郭家之墓，想起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不禁失声痛哭。这位杨修，字祖德，同郭嘉一样，也是当时的奇才。他精通经文，安习兵法，智力超群。曹操曾派人四下寻访，怎奈他藏于深山野林，难以找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曹操见是杨修，不禁喜出望外，他深深地施了一礼，杨修却不予理睬。曹操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他为了求得一才，只得把这口气咽进肚子里去。他一面施礼，一面和颜悦色地说： 哦，杨先生，老朽向你施礼，为何墓中无人？ 杨修知道眼前这位老儿就是当世奸雄曹操，故意辛辣讽刺地说： 郭嘉死后，我这墓中也就无人了。曹操试探性地又问：那汉相曹操也不在你的眼中吗？ 杨修更加蔑视的语气答道： 曹操东征西讨，灭吕布，败袁绍，只不过是一时的英豪。后来赤壁一战，兵败如山倒，灰溜溜地奔走于华容道，向关云长悲悲切切地哀告，才捡得一条性命。他不过是一个大福大命的大草包。 曹操听了，恨得咬牙切齿，他强压怒火，笑着说： 哦，赤壁一战，兵微将寡，但愿你能像郭嘉那样报效国家。 杨修表示，只有封自己为掌管钱粮的仓操主簿才可以考虑。曹操大为失望，他认为杨修有大才却无大志。杨修大笑着说： 老头，不要小看仓操主簿，曹丞相兵败之后，旧内无战马，仓中无米粮，他的当务之急是国库空虚的问题。 这话正中要害，曹操心中佩服，急忙追问： 先生有何复国良策？ 杨修狂傲不屑一顾地说：对你说又有何用呢？说罢甩手就走。曹操急忙拦住马头，谦恭地说： 哦，在下就是曹操。 杨修见他求财心切，才答应留下。杨修当上仓操主簿，立即请孔文岱相助，并派他到阴山买马，到江南巴蜀一带购粮。那孔文岱小时候曾与曹操的义女陆明女同住北海，由父母定下婚姻，后因战乱两家失散，彼此不知下落。孔文岱初到曹营，陆明女并不知道，等到知道时，孔文岱已外出将近半年之久了。三月的洛阳郊外，绿草如茵，百花盛开，陆明女怀着无限的心事，盼着孔文岱归来，二人相见悲喜交加。可是两个人还没来得及交谈，丫鬟便催促回府。陆明女一眼传情，示意孔文岱向曹操求亲。这一切都被奸佞小人公孙涵暗中看见。 公孙涵是曹操身边的一个心腹，时时刻刻监视着孔文岱的一举一动。他见孔文岱外出半年，回来时陆明女郊外相迎，忙向曹操汇报陷害孔文岱通敌。恰在这个时候，孔文岱向曹操求亲，曹操责问孔文岱半年以来的去向，孔文岱如实地一一回答。曹操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北接匈奴，西通巴蜀，南连东吴，三面包围，想夺我曹氏江山不成？曹操话音未落，唰的一声抽出宝剑。孔文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莫须有的罪名，大惊失色，不知所措，连忙解释道：卑职不罪，望丞相察见。曹操不容分说，拔剑猛刺，孔文岱含冤身亡。这时杨修坐在后花园的石凳上自斟自饮，表面上似乎坦荡无事，但内心里如浮水扬扬。原来半年之前，他曾在曹操面前立下一个军令状，要在半年之内买到10万匹马和1000船粮，今日已到了期限，可孔文岱并无消息。正在这火烧眉毛束手无策的时候，童儿来报10万匹胡马和1000船粮已到了城外。杨修以来迟为由大大压低价钱，两个商人大呼上当，不愿贱价出售。杨修暗中让军士准备马圈和粮库。再说曹操屈指一算，军令限期已到，却不见1匹马1粒粮，心中颇为惆怅。他亲自到杨府追问，说话之间两个商人又返回杨府。原来他们回去合计了一下，倘若把粮食马匹运回去，损失反而更大，只得按杨修提出的价钱贱卖。曹操喜出望外，盛赞杨修神机妙算，才智过人，当即取出金令状撕了个粉碎。杨修颇为得意，有了充足的马匹和粮草，曹操要西征巴蜀。杨修大惊，力劝曹操三思而行。曹操大为不快，对杨修的忠告置若罔闻。但是为了论功行赏，曹操想封杨修为丞相主簿。杨修认为孔文岱功劳不小，力荐大加封赏。曹操一愣，问道：他有什么功劳？杨修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地告诉他，半年来孔文岱万里奔波，踏遍塞外西蜀江南，凭3寸不烂之舌游说四方，广交朋友，如其弄来了马匹粮草。这时曹操才恍然大悟，自知妄杀了有功之臣，心中后悔莫及。转而一想，众官员要问起杀孔文岱的缘由，该怎么回答呢？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声称自己有梦中杀人的疾病，孔文岱闯入卧室，被他当作刺客给杀了。杨秀听了曹操的解释，心中不信，哇的一声痛哭不已。 好，朋友们，根据剧本《曹操与杨修》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2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